好，飞嚟我他差嚟继续我哋嘅电影频道。 西片为主、 啊。西片啦、啊、其实就应该咁讲就係英雄片啦、啊、英雄片 Superhero 片频道啦。 是 啊。亦继续系系我搵识做拍档嘅。 是都系大家好。 是啦、啊。咁、啊、今次呢就积压咗成个几月嘅片四套。咁一次就包啦。因为其实 Superhero Time 未完嘅。七月就轮到空襟零。但好似之前嗰度有King Kong，King Kong唔算啦。咁有排嘅，但暂时呢一个由四到五月，差唔多呢个各两个月，差唔多一口气出成四套三四套片嘅，又出唔出晒啦。咁打头阵就银河守卫队加呢个加利士 系银河第二集， 第二集 系 呢套其实比我想象好嘅，因为其实第一集我睇系一般嘅啫。 嗯，佢系冇期望之下啲人即系有个惊喜啦，叫做咁，但系其实同。咁佢即係有種唔係即係點講？佢係群戲同埋冇主角，即係啲人冇睇，叫做以前之前冇睇過呢啲咁樣類似嘅英雄片啊嘛。 因為其實大家印象中英雄片就係應該講 Marvel 片啦，係唔多使用腦，仲要 bang 打打又打到尾，甚至但係今次就有啲叫做我應該叫我唔用師奶劇，家庭劇嘅感覺咯。因為佢其實一直都圍繞住所謂叫父子嘅關係啊嘛。 係係係。 例如话星爵嘅老，星爵同佢亲生老豆啦，算系义父嘅Yondu 啦，咁到啦。 系。 跟住小树人啦、啊，咁样，即系几上，甚至系连个女主角同埋佢个妹妹个关系，即系其实系围绕住所谓家庭亲情嗰个关系做重点嘅，今次。 系，冇错冇错。 今次算系少，比较少有地会用一啲比有个叫主题，虽然我咧依家好迪士尼式嘅，但系算系有主题啦。 系啦，即系同埋，其实都即系点讲，都有点讲？我觉得似系父亲做一个大主题咯。因为其实虽然你话Gamora 同埋Nebula 嗰度系姊妹啦，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呢、這个你谂翻落上集，其实佢同老即系老豆都有啲关，有少少关 系。即系佢系萨洛斯训练出嚟噶嘛？佢系两个都系。 即系佢哋嘅恩怨基本上就因为因为 Thanos 嘅偏心咁样嘅形成咁样，即系咁你树人嗰度其实都当佢真系好似臭仔咁样，跟住即系有啲咁样嘅有少少咁样嘅主题性喺里边。 其实古仔好简单，总因为我睇完之后咧，我自己喺即系 Facebook 睇讲，即系出个 post 咁样讲 系。 因为其实个古嘢简单咧，就一句一讲出嚟就穿晒桥，就系银河城湖光正计划。总之就系星爵嘅老豆，为咗统治世界好啦，就周围喺宇宙播种，希望播咗其中一个种人拥有佢能力，拥有佢神力。而唯一用承继到佢神力嘅话，就系星爵。而因为星爵上一集。就发俾佢老豆发现咗，就嚟接翻佢仔，跟住希望搵两父子合作就统治宇宙啦。咁佢仔唔接受呢套嘢，佢仔啱发现咗就系、是、原星个老豆杀死咗亲生阿妈，咁就反可以大打出手。 系楞，其实都楞翻埋嘅，因为佢上一集就系讲佢点样喺即系地球去即系变成一个宇宙嘅即系旅行者咁样嘅角色啦、嗯，都系因为佢老豆。即系 搵阿勇道去， 系啦，去接佢翻嚟。 但系勇道就唔肯俾交仔俾佢啊嘛，知道佢呢个老豆就系、是。总之你唔，如果你唔冇承继佢嘅神力嘅话，就杀咗佢啊嘛。所以就所以佢当佢知道个秘密之后，就将阿星爵收养咗星爵，就训练咗做贼，好似海盗定贼咧。 佢系一个星，即系佢系星际海盗咁样嘅情况。但系佢今集嘅设定又有少少，即系用史泰龙去吞翻。好似又唔係真係咁邪惡嘅一個組織嚟嘅， 合道嗰個組織啦。 係啦，其實佢原來唔係齋搶嘢嘅，其實有啲即係有啲使命咁樣嘅感覺啦、嗯。就用史泰龍係客串，同埋楊紫瓊嗰班人。 佢係初代嘅銀河守衛隊啊嘛。 係啦，其實你睇翻原設定係佢哋係初代嘅。即系讲紧系以前嘅 Guardians of Galaxy 就系佢哋嚟嘅，咁但系就而家就暂时就好暂时系同阿 Yondu 有对手戏 嘅，因为Yondu 其实就系佢哋初代成员嚟嘅， 系啦。 但系因为上一集就大家误会咗阿Yondu Yondu做坏事，所以又讲咗出去呢个组织度， 吓， 咁Yondu好失落。但系后屘就系、是、 阿火箭偷咗咗人哋啲嘢，偷咗啲电池，结果搞到一塌糊涂。其实剧情有少少我又唔讲作恶，有啲因为就成个古仔有一半剧情系阿沃奇自己攞嚟嘅。我觉得就人哋揾你保护啲电池，就会偷鬼鬼啊，系嘛？佢系嗰啲我又唔知就佢系呢度有少少系即系揾戏嚟做，就系、是你偷嚟。你明知系偷嚟，一定出事嘅，你就走去偷。但你又唔系佢，但我又觉得佢又唔系，因为阿沃奇系一种心态、就是，就系我咧就佢唔中意，佢系典型傲娇，佢唔中意俾人当佢做好人嘅。但系人哋冇当你做好人，你做乜搞啲咁嘅嘢咧？哇，其实呢样有少少叫揾戏嚟做嘅。手即系叫做咩？喂，有电池咁好偷嚟唔偷我忘居，但系佢又冇你又冇又唔知道，偷咗好大镬 嘅。都系嘅，因为佢。有啲即系点讲，有啲反，即系点讲，有啲反叛嘅个性啦。咁同埋咁呢个同彩蛋有关系，即系应该系铺紧一个角色出嚟嘅。咁就即系拉尾嗰度就讲系呢一个由即系嗰个 Adam Warlock 系由呢班族人去培养出嚟嘅一个角色啦。不过呢个就之后嘅事啦。吓、即系夹硬拉咗啲伏线，同埋基本上嗰班人，即系嗰班金粉饼咧，系用嚟。即系托大个场面嘅啫嘛， 因为如果冇佢嘅话，应该讲就系如果冇佢嘅话就好寡咯，套嘢系咪差唔多两个钟嘅， 系咪？即系虽然啊 ，Eagle 系即系一个星球咁，但系你其实你个星球上面都系得嗰四六七个人同个星球喺度，即系个星球度跑嚟跑去咁，最后嗰场大 battle， 咁就加埋嗰班金粉饼就个场面热闹一啲。但系就同上集嗰、那个袭击嗰、那个即系降落嗰个咩星，我唔记得咗嗰、那个 Nova 嗰个总部嗰个星球有少少雷同，又系有啲飞船喺度喺个天空度飞嚟飞去嗰种感觉咯。 同埋呢样嘢，我谂系可能加士呢个系列嘅特色就系佢呢个群气关系啊。佢打斗方面咧，你觉得系好听啲就系话大阵仗明白唔成，都系走嚟走去。唔好听啲就系乱，你唔知应该就摆喺咩重点度。美琪名义上星爵就系第一主角啦，但实际上最后嗰场打斗，你觉得佢同佢老豆嗰场战斗又好似唔好够好嘅火候。即系我唔好用到DC 嗰只，因为 DC 打斗咧，佢从来都系被硬条硬物棍斗棍嘅。但系佢甚至连同你话同 Iron Man 啦，第二日之后佢第多个系薄咗嘅，削啲嘅，佢打佢嗰啲战斗系即系叫做有少少佢卖 C G 咯。 系啊，即系咁系咧，即系一啲激光射嚟射去嗰种感觉咯。即系 Starlight 就冇，其实基本上冇得同佢老豆打嘅。讲真就系拖住佢，即系俾其他人做嘢嗰种 feel 嚟嘅啫。咁然之后嗰班金粉咪即系喺度插科打诨咯，你即系。不过系估唔到佢临尾就即系用呢班即系呢一堆外星人去带出另一个 Marvel 嘅角色啦。呢、个就即系我觉得 Marvel 擅长 巧妙地利用啲 系啊， 唔系以为唔好重要，你带出重要角色出嚟 系啊。 佢几样嘢佢几叻嘅，其实系佢处理系，因为佢喺点，因为呢样嘢就系佢 Marvel 电影工作室。喺處理，所以叫做佢每一套作品之間嗰連接性上面咧，佢係幾用心嘅。佢唔會好突然，即係佢唔會出現好似 Marvel 漫畫啲人而家即係有啲漫畫同事投訴佢就話：大佬你一個大古仔幾廿套漫畫連幾廿套漫畫同有關，結果咧你想睇招成個古仔劇情咧就睇幾廿套漫畫。呢樣嘢佢就未知去到咁嚴重，因為始終你電影嘅話，如果玩呢招嘅話咧，一定俾人鬧風咁嘅。 係。咁同埋佢哋都好难凑嘅，如果你咁讲，即系佢哋啲电影制作咧，例如你即系基本上个剧本系预先定好一定嘅程度嘅。如果唔系，即系例如你下一集雷神都拍完咯，你谂下，咁你如果你串唔翻埋就好麻烦噶嘛。 所以佢尽可，所以佢呢样电影真嘅电影就系、是。因为其实观众入场嘅基本要求就系希望你每一套电影就独立一个，你独立入场，你唔需要做功课都睇得明嘅。 呢 个 Marvel 剧情简单嘛。其实甚至讲真就系 Marvel 黑薄讲句就系冇内涵冇内容咧，冇剧情咧系冇所谓嘅。有咧有啲有剧情咧算唔错，有啲主题已经算好正，已经叫咁样大得噶啦。即系例如话Civil War 啊，咁有啲主甚至加上咩？有啲主題已經覺得係已經叫做哇拍爛手掌嘅，即係大家期待佢就係冇用嗰陣 Iron Man 嘅，咁多就 Iron Man。你嚴格嚟講，其實真係睇下佢塞咩點嚟點去，佢苦惱嘢啫嘛。真係劇情其實冇乜㗎。 即係你個赤蛇咁主線主題都冇乜㗎。但係你話今次咁加時，你又點解去大家度讚呢？就係、是、難得佢有劇情啊嘛，難得佢有主題啊嘛。雖然個主題好老土，家庭啊、擁抱啲，但係有好過冇嘅。即係睇得多其他冇嘅時候， 箍即係包箍住咗成個故仔，有一個重心去俾大家發揮咯。 尤其是擁抱嗰幕其實幾感人嘅，最後嗰幕係。 但其實係唔合理嘅，我想話。不過呢個就唔知你睇下你有冇即係有冇投訴，即係大家有冇投訴？因為其實有好雷同嘅情節喺上集係出，若果係出現過，就係講佢哋喺嗰個市場，即係喺嗰個星球嗰度俾個羅蘭追殺嘅嘛。然之後 Gamora 又係俾人掟咗出太空嘅嘛。嗰集沙咯，即系阿 Peter Quill 系救到嘅，我觉得有所以有啲有，其实系有啲奇怪嗰个。 不过嗰幕一定牺牲下嘅，因为如果用到你唔屎嘅话咧，你嗰幕又冇高潮。即系喺套片需要一个大高潮，有一个高潮嘅感人位。咁你阿用到系要即系叫做就系你差唔多嘅，同埋你唔死唔敢用噶呢啲情况。 啊、 即系剧情需要嘅呢啲啊，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同埋唔系好突兀。 嗯， 唔算好突兀。剧情需要，我呢样嘢可以接受，即系。我下 part 讲到 Wonder Woman 咁样，有啲嘢你需要剧情需要，有时你夹硬反驳啲嘢都要嘅，唔系我兜唔即系成日剧情观众唔收货啊嘛。但系基总体嚟讲，今次嗱一样就系头先我哋开麦之前都讲嘅就系、是，嗰阵时佢刻意佢有一样嘢佢特别就系佢刻意地同地球嗰边保持有距离，甚至今日咁完全冇同地球有关嘅彩蛋。 冇噶冇噶，系完全冇。 完全独立嘅，佢将嗰阵时当个独立系列。上集都仲有个萨克斯，但今日萨克斯都冇埋啦，完全即系冇独立一个叫做剧情去展开嘅。咁你观众想睇，即系有观众期待就系希望睇有复仇者嘅相关剧情，结果冇嘅，完全冇。算唔算好处就系咁咧？就局咧会比较结构比较简单啲，冇其他复仇者系列咁样左扯一啲右扯一啲，结果你硬系觉得好似唔妥唔水咁样。 系。因为有啲人都会投诉你 Civil War 嗰啲会睇唔明嘅，即系你唔明佢哋点解，即系嗰种感情，你觉得你始终都系觉得你要睇翻前面嗰啲集数，即系复仇者咁样，你先至知道佢哋之间发生嗰啲咩事咁样。但呢个就 Guardians of Galaxy 就完全，其实两集都唔使嘅，两集你反而你话 Thanos 嗰个位，反而系 Arranger 将呢个角色拉咗过去。即系嗰个意味多过系同地球特登去连结，因为宇宙人嚟噶嘛呢个吓。 同埋始终佢同女主角系属于叫父女关系啦。你当佢系有就比较直接关系多过喺Avenger 里面。Avenger 其实莫名其妙有个宇宙人走出嚟嘅。 吓，咁毕竟都未真系正式出现过，咁纯粹系讲咩咧？讲 Infinity Gem 嗰阵时又。系都嗰，因为嗰啲啊都系彩蛋嚟噶嘛。 系啊，彩蛋啫嘛。其实有时睇彩蛋重点就一定系你，重点系你就算唔明你都冇所谓噶嘛。如果你彩蛋你唔明你唔掂，嗰啲就唔系彩蛋噶啦。 冇错冇错。 今集咧入评价，我觉得比较唔系太满意啦。我唔系话差嘅。首先系小说人咧，就我系颇为作状嘅，系卖佢卖玩具卖刻意卖恶意卖萌嗰种，即系你觉得系夹硬去扮搞可爱啊，假 Q 啊咁样，去吸引观众嘅。 我直头觉得系卖产品， 卖产品嘅，系太过刻意啊！因为虽然话咁讲，始终你话成个 Marvel 系列咁样卖产品好重要，但系小说人，我觉得呢个角色系过分地卖产品，甚至觉得有招叫做我推銷又唔好似唔咁講，即係強迫推銷啊！ 嚇！ 總之就係你睇完之後，總之佢開頭跳舞，總之係冇乜必要地等佢賣可愛、賣搞笑咁樣，即係所有搞笑嘢塞曬佢同 Wookie 身上面。不過其實仲好啲，因為 Wookie 始終仲有叫做宇宙之我要樹熊都仲要碗熊啊， 碗熊 都仲叫有啲叫劇情，但係佢完全就係、是。即系卖可爱，即系话偷下用到嗰只角啊， 系啊系啊，嗰段系真系拖长嘅， 夹硬嚟嘅嗰段。 如果嗰段系放前就比较好啲，如果放后啲就好拖戏。 嗰段其实系夹硬叫，真系叫做卖，即系卖小说人嘅啫。呢样嘢系我几对呢套嘢比较上唔系太过中意嘅地方。 都系商业处理噶啦，因为其实佢个性格差唔多，但系上集嗰个大只嘅高大嘅即系嘅身形咁样，就你唔冇，同埋佢冇咁刻意集中去有一段好长嘅篇幅俾佢嘛。 同埋今集剧情嘅，同埋就俾纯粹俾卖萌嘅啫。 系啦，即系今集就多咗俾佢咯，即系直接即系即系集中咗嗰个去写佢呢个特征啊，系啊， 变咗就一个就系、是、泰国，即系呢样我知嘅，咁你话始终你 Marvel 电影系列、难得有咁嘅 character， 你唔卖佢系戆居嘅，但系去到一个有少少叫做夹硬强迫推销嘅情况，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太过明显，做得太过白，即系有啲似东英，即系有啲似东英战队推玩具咁样，你每就你夹只胶剑玩具，但系你唔使搞咁尽系嘛？一唔系开入剑冇可以接受，我话你 系， 但系偷用到只角嗰下，我即系佢喺度拖戏啦，嗰度已经系 系， 跟住又揿炸，我又拖，因为揿炸咧，算嗰度系可能唔系好长啫， 系啊，嗰度好短啫， 但系偷角嗰度我系拖戏嘅，真系有啲叫夹硬抌波钟俾佢做，因为。你发现咗其实嗰段戏完全冇咗都冇所谓嘅，如果你 cut 咗佢，地望住跟住讲个手下，偷翻只角，攞翻只角俾佢已经够噶啦。 系， 硬拉长到佢 多咗咯， 多咗出嚟又过咗火咯。 吓、啊，即系你话你偷两三次咁啊，哇，嗰度偷十次八次都有啦。 偷到烦啊，觉得系，我仲快啲啦，老豆大阻住，老豆讲时间噶，你唔好拖时间啦。即系呢个系我系叫。比较上有少少唔系太好，太满意唔系唔好嘅，唔满意。就整体讲，我算好嘅做得。 我唔知佢有冇平均分配嘅考虑嘅。其实你见佢今集就平均咗一啲嘅。 系佢做到平均，每个角色都有戏嘅。 系啦，每个角色都即系有嘅，即系新嗰啲就唔好就算啦咁样。旧人嗰啲就个个都好平均嘅，每个人个气氛。咁但系尤其即系咁，但系你变上咗，其实group 即系树人就。其实佢拉尾嗰下比较重要啲嘅啫，你前面嗰啲就变咗多咗俾佢咯，嗰个感觉吓、 即系呢个佢一 次俾佢， 因为始终你四佢又话四个人，你每个人都有啲平均气氛，但系问题就系大家知道阿小树人系冇乜气，冇乜重要性，因为佢咁样啲捉俾唔到咩气氛佢。之前仲开始有啲战力，但系佢而家战力都唔系，咁夹硬咪拉长啲，俾叫做俾啲气佢担啊，等佢唔好话太过一场物化，就摆喺背景度走嚟走去，冇气做，只能咁解释嘅啫。因为其他几个角色其实都各有自己有定位，同埋佢自己要摆喺个重要位置度，系佢冇，严格讲系佢冇嘅，佢即系卖萌。 系啊系啊系，佢系纯粹出嚟蠢蠢顿顿咁样喺度 搞笑 咯，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依个变成咗一个好尴尬嘅，佢一个搞笑角色，佢完全冇咗一个你唔俾戏唔得。但比起又唔知点比，结果就拉长呢样嘢。我 因为佢冇同其他主要角色有重要嘅互动啊。 呢个就呢个问题啊。因为之前老树人同阿 Foggy 系有好多互动嘅， 系啊。 但今日冇乜互动，系所以纯粹叫做一个，即系成个团仔要带住个僆仔咁样咯。 系啊，你话要凑佢又唔系一个，你又唔觉得系个问题？你觉得班人都系，即系班友都系将佢劈埋一边，有佢喺度自己玩咁嘅感觉咯。 不过咧有一日最咁讲啊，即系顺便讲下大反派啦。个老豆，即系正真系好典型，就系、是、失惊无神，突然间有突然间有个有钱老豆走去，有老豆咧又话又钱又乜都放好嘢噶啦，我都系。佢仲有，你话通常咧呢个见就咩？突然间有有钱人揾你话咩知你个好有钱老人嘅仔，通常个有钱佬就死啊！但系佢又唔系啊，你睇到好健康，好跳嚟跳去，无啦啦突然揾翻个无啦啦咁多年你唔揾翻个仔，而家嚟揾都放好嘢噶啦，通常都系。即系嗰段，因为嗰段就系70年代，即系其实呢套嘢咧特色就系另一样就系近排喺荷里活好流行嘅，70年代怀旧浪漫，六七十年代，佢老豆成段都系70年代 style 嚟嘅，佢老豆嗰啲嘢，即系跟住再加埋汪敏研究系70年代，似80年代，汪敏比较近啲80年代，汪敏就系、 是，哈。 不过真系唔系话都系 soon 咯，顶你个肺！你 walk 敏突然间最后嗰、那个，因为 walk 敏整落就整烂咗嘛，跟住最尾佢用到俾送咗 soon， 都系 soon 噶 ，MP3 机你都唔系你系 MD 你都好啲啊！攞你件 soon 点解唔 MD？ 哇！嗰下真系打咗个突， 有啲人 唔系因为真系有啲人唔知噶，你 soon 真系 soon 太过唔系 soon 真系 太冇 太唔重要，唔系。如果你话当时攞部 MD 咧，得 OK，MD 一嚟 MD 始终相大家都系 Sony，MD 呢个仲叫怀旧啊，相怀旧唔够话新唔新， 又冇人识，即系唔系话即系直接好老手老实白气咁讲啦。 我唔知道，不过有啲搞，即系我唔知系 始终系美国货啩。 我谂可能系唔系呢个应该系 sponsor 嚟噶啦 ，sponsor 噶 系抢 sponsor 嚟嘅，因为我谂系应该 Samsung 抢唔到个 sponsor，Samsung 抢到就 Samsung 抢到嘅话，佢应该系卖咩咧？即系买可能买啲旧型旧款嘅手机咯。 嗯，但我觉得如果系不如送 iPod 好过满分。 喂，其实 iPod 系啱嘅，即系如果你 MP3 嘅话，但系你 Zoom 真系有人唔知噶。 系啦，讲笑啦，唔好讲笑。因为除咗我哋玩开音玩开电脑啊音响嗰啲知之外，鬼知咩 Zoom？ 系啦，即系玩下佢啦。你尤其是你不如直接话 MP3 机好过。 系啦，不过唔得啊，佢懒系有啲怀旧浪。 唔系因为 sponsor 嘛，其实咁你 Zoom 又唔系真系好旧嘅 ，Zoom 而家都仲喺度嘅， 唔够旧咯。 系啊，唔够，但系 唔够怀旧，即系都唔系话，都唔系话，点解唔 MD 啫？ 吓 ，MD 够旧啦，因为 MD 就 系 当时成计住 Walkman 嗰个 系 啊嘛 ，M 同埋 MD 有插碟之外，你哋插碟啊 ，K 卡尔嗰种 cassette 嘅感觉，要比较保留到啊。 吓， 所以我当时我点解唔 MD 啊？不过冇所谓啦， 即系冇嘅呢个睇佢点 大问题，大件事情啦。 即系睇下点处理啊！我觉得即系都系即系 sponsor 嚟啊！如果冇 sponsor， 你话整翻部 Walkman 都得噶，啊，冇乜所 謂。不过而家睇咁之后就跟住就七月嘅空降零啦。暂时睇 trailer 嚟讲系 OK 嘅，以 Marvel 电影第一波嚟讲咧，通常第一集会拍得比较保守嘅。我空降零应该都属于依类保守啲嘅，唔会太过大胆地玩剧情。因为加时一期都系保守噶，第二集先开始好啫嘛。佢系永呢个系Marvel电影传统，就系第一集宁愿俾你话佢唔系好掂，都唔想摆大个头，结果大家失望，跟住第二集慢慢谷上去。 佢纯粹系介绍个角色出嚟咯， 介绍角色铺剧情铺背景 kick 嘢。 唔系，不过 Sony 又真系我唔知佢系咪啲管理层嘅问题，佢已经公布 Venom 即系宣布会拍Venom。即系嗰个黑蜘蛛嗰个， 唔知啊，因为 宣传我唔系因为已经 cast 咗嗰个角色啦。 应该唔系，应该个 Sony 重点就系依样嘢系唔系同 Marvel 合作先？即系如果佢同 Marvel 合作，当系依个世界咧，其实系有得做嘅。 佢系嘅，佢都系嗰呢个世界嚟嘅。我记得佢系揾咗 Tom Hardy 啊。即系Dark Knight Rises 嗰个 Bane 嗰个演员做，佢已经讲定咗。Sony 成日都系咁样，佢之前即系好似之前 Amazing 咁，一早就未上映，话公布会拍外传。今次系咁，我唔知佢系即系太过进取定系点样啦。好乐观喎，我觉得 Sony 嗰个。 因为佢应该手，因为Sony 哥伦比亚佢本身手上嘅Superhero 牌真係得嗰套。咁如果佢讲得啲，因为咁我 Marvel 都亦都落现就係你帮我拍。大家互相互动宣传，咁大家要着数嘅一样嘢。 哦，咁呢个佢系完全系 part of the deal， 即系佢系嗰个即系嗰个合作嘅内容嚟嘅，即系佢系要 大家着数啦， 要借两个角色过去噶嘛。 因为最麻烦，因为其实Sony 当初买咗蜘蛛侠，唔系蜘蛛侠唔好，系你排唔排得蜘蛛侠，你能够发大发力有限啊，你冇咗冇咗佢好似Marvel 咁电影咁样，大家互动咧去炒热嘅场，一套炒热炒有限。但系而家佢翻咗早间，因为空降人就话翻后日啫，但系其实佢另一个意思就即系叫翻老家嘛。 系。 咁既然你翻系所以 Marvel 主吉本家大返老家嘅大家庭，咁你有互动嘅话，咁以后要宣传好做好多嘛。 多咗好多互动嘅机会。 同埋你以后你 Adventure 出支入，你又着数，你又钱收㗎嘛。 哦，係㗎。 咁即系大家有数啫。 而且你佢话借两个角色，大家都好奇会借边两个角色。咁而家肯定系有一个就系 Iron Man 啦。咁你以后其实佢可以直接揾阿罗伯杜尼去 客串咁样， 系去客串噶嘛？ 系啊，因为讲真啊，罗伯杜尼话到明，就佢自己嘅 Iron Man 自己挂牌嘅电影亦基本上就冇噶啦，完晒噶啦。 嗯嗯嗯。 但问题佢冇话佢唔演 Tony Stark 啊，即系因为佢唔系好似Hugh Jackman 咁样，Hugh Jackman 嘅情况就系佢话到明唔会再演 Wolverine， 但系 但系阿罗伯杜尼话明佢唔会作，佢唔会系唔会有 Iron Man 嘅专属电影啫嘛。 唔系 Marvel 个太点讲 ，Marvel 个势太强啦。其实边个Hugh Jackman 都系，如果话 Marvel 揾佢，其实佢都拍噶。 Marvel 揾，不过有一样好难讲嘅，因为始终咩 Hugh Jackman 个形象太 Wolverine 形象太过深入民心，你揾佢翻嚟嘅话，你有头痕嘅。你揾咩角色俾佢啫？你呢样嘢呢样先麻烦啊嘛。咁睇咁之后讲差唔多啦，咁呢个又等空襟明上咗之后，要八月就重埋一次，一套几套一齐讲啦。 嗯， 即系嗰套《异形圣约》，你冇睇有冇睇嘅？ 呢套我冇睇，因为冇跟冇上集，其实都冇睇。普罗维修斯系啊，异形比较唔系即系好似好啱啱唔系我嗰期嗰、那个，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嗰时睇都。是讲到异形已经是拍第四集嗰个时间嚟、哦，所以冇跟开就冇睇到。 异形我就未话佢发烧，但系基本上集都有睇嘅，包括波罗米修斯咁样，帮我睇波罗米修斯睇碟嘅。 嗯， 咁基本上四集都睇过，即系全部有跟开啦。你唔够啲 五集 四集严格嚟讲，波罗米修斯独立嘅，虽然名义上系前传，但实际上佢系佢独立制作，因为佢而家官方好似话已经拍紧波罗米修斯二啊，正搞紧噶啦前期。 我以为呢套圣约系跟普罗米修斯嘅， 佢跟普罗米修斯，但系普罗米修斯有独立自己一个系列，佢想咁样，佢、哦、想咁样，但系实际上系咁样未知，但传紧就好似讲前期工作啦，普罗米修斯二，即系喺呢啲网络之资料咁讲啦。 嗯， 今次其实佢嘅想嘅圣约，其实有少少就系叫做 remake 翻当年嘅形一，不论系剧情啊、架构啊嗰啲都好，甚至连女主角都揾咗好几次，都系涉过嚟位 fast style 嗰个女人去做女主角嘅。个架构几次嘅，就系成班即系一个移民团啦，带住几千个冷冻睡眠嘅移民去一个外星，去个移民卫星，点中途遇咗啲太阳风暴，只船出咗意外，咁而正喺头稳行嘅时候。咁佢系又收到普罗米修斯个星嗰个一个求救情报，咁就引咗佢去，结果喺星球里边中伏。 哦， 其实古仔真正主角咧就唔系个女主，即系唔系我另一个薛哥嚟嘅，就系嗰个人造人 David， 之前有出过场噶啦。咁今就讲佢就系简直就昆人类嚟嗰啲做人体实验嗰类啦，即系等即系引你班友嚟到，等你班地球人。俾啲形去捉咗去食咗去形去吸收，跟住进化。因为形嘅特色，形嘅嗰只性就系最原始有病毒入侵咗生物体度，由生物体度演化成基本嘅所谓一种救生体啦。然后再变蛋卡咁样一路演化出嚟嘅。咁今次就要引有佢就想做呢个即系笑，因为佢其实想一直佢讲紧个主题就系人类。人类创造咗佢都叫生化人啦，佢叫做即系一直又系形系列嘅特色嚟噶嘛，生化人系人类创造生化人，咁人类边度创造咧？而生化人可唔可以再创造嘢咧？即系所谓嘅创造主嗰、那个古仔嘅主题就创造主，咁 David 呢个人造人就系佢想要创造一个佢就系如果佢能够利用啲病毒去创造咗一个新嘅生物种，咁佢就变咗人啦。佢想佢一直咁谂啦，个古仔其实围绕住呢样嘢嘅。 但佢异形嗰度系点样处理？佢系当系同以前往事嘅异形， 其实好似嘅，就系有班运输船员嚟咗个新星球度，然后就俾啲神秘病毒入侵，然后呢神秘病毒弹咗入侵咗之后生咗异形有生仔出嚟，咁咧呢个时候咧阿 David 就出嚟就带咗嗰啲船员去佢个城堡嗰度，而喺城堡度俾异形袭击，然后引嗰船员俾异形弹咧系嗰啲破面虫啊。等只生意形出嚟，其实主要系咁样嘅。呢度咧，其实比较我咧系睇嗰时已经讲繁薄，即系我好似以前都佢依家节目讲过啦，就系、是、我一直以嚟原则要求嘢就系睇戏嗰时候，你唔好俾我觉得有问题嘅话咧，之后出咗戏院，我觉得冇有问题就已经过开神仙噶啦。但今次就系、是，喂，你成班运输船员嚟咗个新星球，乜嘢都唔知道，整件太空衣都要啩？你班友就咁即系见到里面入面有空气，就咁走，就咁样咩都防备，唔走星球度，结果俾啲病毒入侵身体。你稍微都危机意识好唔好？我今日就系嗰日走去星球度，发现咗星球里面只有植物冇任何动物嘅， 跟住你班友完全好似完全唔觉得有问题咁样，跟住咧踩咗嗰啲泡子，又嘅泡子入侵嗰啲细菌入咗去身体度，跟住生只形幼虫出嚟。呢度我真系，如果你当时如果佢着咗即系如果着太空衣或者防护装备嘅话，你根本就成个剧情冇出现嘅，但系你为咗等佢两个死两个船员，你搞啲咁嘅剧情，喂？硬啲喎呢样嘢， 即系坐喺个太空船员太过 冇安全意识嘅，太冇安全意识嘅大佬。你无论如果个星球度失惊无神星球嚟咗个新星球度，你唔知道里面有咩嘢，太空衣都要件啦。就算你有氧气，你都就算嗰星球同地球一模一样，你都要着太空衣啦。你知有咩突然间失惊无神咩嘢走出嚟噶？但佢好似真系一见有空气就咁当好似去郊外野餐咁样，班友。喂，唔系啊嘛， 当翻咗屋企咁样。 即系你班友太过你。即系勉强话佢哋唔系所谓嘅军，即系军事人员，但系呢个宇宙船宇宙即系运输船员啦，夹硬，但系都系太离谱嘅呢样嘢，觉得系即系夹硬嚟夹硬搵嚟做呢段系。 冇理由可以喺太空生存咁耐咯，应该 系冇系冇系就系、是、你有冇基础嘅宇宙旅行宇宙冒险嘅常识咧？即系大佬啊，你知以后佢恐怖咧，外星球咩突然莫名其妙生物病毒诸如此类。 即系成件事起因完全系因为唔小心， 系啊，唔系因为就系、是、唔系唔小心嘅，应该唔系起因就唔系应该嘅就系食之后嘅嘢就唔怪，之后佢俾人引咗佢去咧，就真系叫做因为当时只船发生意外，有个船长就因为喺冷冻睡眠舱度死咗，咁船员就唔想翻冷冻睡眠舱，啱好就收啱好夹翻得咁巧啦，依嘢即系讲冇博古就系、是、收到附近个星球嘅求救情报，咁引咗佢去。咁呢段嘢就我觉得呢样就一人哋即设个局俾你，啱啱咁啱得咁巧，你哋又唔想翻冷冻睡眠舱咁等咗佢，冇嘢讲啦。但系死咗两个船员就真系你太唔小心啦。只去到知人哋设个局俾阴你引去，如果唔死嗰两个船员咧，有条友引你去咧，可能都未必有中招。但系咁死咗两个船员啦，咁引而家有条友话可以帮你嘅。咁你冇啊？呢样嘢我咧起啊，即系叫做揾戏做嘅。剧本阿尼斯有少少叫做夹硬咯，呢样因为初代都好似冇咁冇唔小心啊嘛。因为佢初代纯粹俾人点佢去攞啲样本，攞啲标本，结果啲标本原来系濑嘢嘅。咁就冇得讲啦，因为你俾人系人应该人毒有心动你，又冇得讲。但系今日你唔小心、啊，其实系就好唔小心、啊，我净系真系呢样。我系唔好收货嘅呢样剧情系夹硬嚟嘅。嗱，除扣咗呢样，我呢条系当睇戏，我呢个唔妥嘅就系、是，除因为佢初头所以困兽斗变咗就得一两只异形嘅啫，唔会好似以前咁突然冧到飞起嘅。因为知第三即系第四集系好鬼多异形嘅，第三集就喺嗰、那个就啲异形入边只狗异形咁样啦。但佢今日得翻一异形嘅，三只到啦，一只一隻就係、是、開入中喺個城堡裏面俾代船長打死咗，跟住有一隻就喺只戰喺嗰只飛機嗰度掟死咗，最後一隻就喺上翻只主母艦啊，三隻嘅啫，其他即係唔計異形幼蟲啊、普面蟲嗰啲唔計嘅，三隻嘅啫，因為得三隻，所以打得就唔算激烈，同埋。最后嗰幕夹硬嘢推翻形出宇宙嗰度，其实就即系有一次向翻当年致敬嗰种，即系佢有几个幕系睇出佢明显地想走翻当年推向当年第初代致敬嘅感觉，但整体嚟讲，我咧系有少少夹硬嚟嘅，同埋麻麻地啦，即系麻麻，又唔系话唔好睇嘅，麻麻地好睇啦。始终你我都系因为始终中段嗰度你太夹硬嚟，夹硬嚟做，所以打折扣。同埋最后嗰个冲凉，同埋最后嗰度咧，冲有个情侣冲凉搞，可以搏嘢，跟住一异形扎喺嗰度又夹硬，又太过老鬼草，就系、是、一定系冲紧凉，因为啲情侣冲紧凉喺浴室里边搏嘢，又俾异形杀死，咁鬼老草嘅，听你个份。但系呢个真系好叫做 B 级嘅科幻恐怖片，必有桥段啦呢啲，呢个我都可以接受，反而就 B 级科幻恐怖片啫，B 级恐怖片一定有啲剧情就系、是。一对情侣喺浴室里面搞嘢，然后俾姨妈杀死， 特登创造啲香艳嘅情节出嚟咯。 B 级片都嘥好啦，叫做，因为当初其实我列佢叫做 B 级恐怖片嚟嘅。 嗯嗯， 系去到尖子金马人嘅形续集先开始叫 A 级大制作啫嘛。初 A 级佢初第二零一，我系想叫偏 B 级尾 B 级头嘅科幻恐怖片，但佢掂咗，跟住一尾登大制作啫嘛，去咗。 咁之後普羅米修斯二就唔知點啦，同埋呢套嘢有啲史確係應該會續集嘅，因為後面又將鋪咗伏線會有續集，但續集點就唔知啦。希望劇本執翻好少少，唔好咁硬嚟。好啦，咁呢一集到此為止啦。咁下一次就講，但你有睇嘅就係《加勒比海盜五》同埋《Wonder Woman》。